最美的声音。 福利彩票欢乐无限，多种游戏多重选择，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一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。 福彩三 D，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开中奖快。 20选5，小盘乐透好中奖，万元大奖乐开怀。 七乐彩中盘游戏，30个号码任选7个，百万奖次第开。 排列7，排列5，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。中国福利彩票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。1033广播收场 53集。或许世事终有定数，他和元芳又怎能料到今日曾经的宿敌居然会成为今日的盟友。虽然他一再否认对浮云宫有恩，但无论如何，只要他能帮助营救师父与师妹，这份情谊顷刻就会永远铭记于心。无论如何还是要谢谢你。顷刻抱拳言谢，叶金红抿嘴轻笑，哼，好了好了，你们不要再谢了，当务之急是要想办法如何救出浮云公主才对。叶金红话毕，大家都不由自主地看着慕容雪，似乎是在等他发号施令一般。此刻月色清冷，月光淡如薄雾似的照在他的身上，他一身白衣飘摇，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。各位，夏侯家向来精通机关设计，我们想要冒某人闯入只怕很难，所以得想办法打听出他们把人关在哪儿才行。大家点点头，准备分头行事，尽快打听庄上剑和庄梦蝶被人藏在哪儿。伊人竹峨眉，秋水未为晴，一盏青春纵，只是梦里客。霍夫人无精打采地拨弄着手里的琴弦，娟秀轻柔地披落在地上，一双洁白如玉的手腕落在袖口外，此刻在月色清幽下正散发出诱人的光芒，宛如一方无暇的冷玉，需要倚仗人的体温才能慢慢变得温润起来。只见霍夫人依着栏杆无奈地轻叹着，一旁伺候的小荷也不敢上前打扰，只是用手轻轻拨了拨香炉里微醺的檀香，然后又退到一旁去，看着霍夫人久久无心抚琴的样子，他怎么也猜不透女主人此刻的心事。霍夫人不仅是一个国色倾城的美人，更是个聪明绝顶的女人，这样的女人此刻心里在盘算着什么，这些是他一个做下人的永远都猜测不到的。他心中的烦忧也是他无法为之分担的。小何，现在是几更天？回夫人，3更天。3更天过，满月盈亏，新风上爽，树影婆娑，却未见人影。正当霍夫人心绪不定，举目瞭望时，院内突然传来一只轻微的声响，只见一条人影忽然皎洁地从花园后跳出，然后飞身踢着池塘里的山石跃身窜了进来。属下来迟，望夫人莫怪。那名蒙着面纱的黑衣女子飞身落地，宛如凌空鸾凤，额前一抹青丝随风飘落，雪白的耳后有着一块血红色的胎记，由她身上传来一阵清幽的幽香，似花丛中的百花之香，又如同早春里吹来的一阵清风，令人觉得神清气爽。这香味绝对不是屋内熏香所能比拟的。霍夫人见着此人满脸喜悦，举手示意他起身说话。 鸳鸯近日可有什么消息？女子接下面纱轻柔一笑，眉目之间又是一个倾城国姿，她便是霍夫人精心挑选暗中调练的舞女鸳鸯。鸳鸯不仅长得国色天香，舞姿更是倾国倾城，曼妙撩人，不知曾迷倒过多少男人。而这霍夫人更是利用这一点，将她暗中安排换入夏侯家做内应。多年来夏侯家一有什么风吹草动，都有着鸳鸯暗中通风报信，所以她才能对夏侯世宗的行动了若指掌。鸳鸯不仅貌美惊人，更难得的是她和小何一样拥有一身好武艺，如今她趁外出之际偷偷前来向霍夫人报信。回夫人，夏侯失踪至今仍卧床不起，他中毒很深，应该不用担心，倒是他二儿子夏侯云烈。听到夏侯云烈的名字，霍夫人不由暗自皱起眉头，忙问夏侯云烈怎么了。他处心积虑想要得到福云宫的大权，在和庄上间闹翻之后，居然挟持了庄家妇女，准备要挟庄梦蝶来逼庄上间就范。会有这等事？鸳鸯点点头。他这么做会不会妨碍到夏侯云城的计划呢？万一挑起夏侯家与福云宫的战乱，我怕会耽误了夫人你的大计。霍夫人若有所思地想了想，然后随手抚弄着岸上琴弦，两声琴音犹如啼雁飞过，断弦不绝于耳，不免让人提出几分杀气来。只见他面色如霜，冷冷地说，夏侯云烈的确是个绊脚石，不仅如此，我更担心他会对夏侯云城出手。倘若他真要打夏侯家主的主意，那夏侯云城可不是他的对手。没错，鸳鸯点点头，夏侯云烈此人城府极深，老谋深算，喜怒不表于面，所以夫人，我们应该想办法助夏侯云城一臂之力，好让他早日继承夏侯家主之位，以便日后好为夫人你效劳。霍夫人点点头。鸳鸯又担忧地说，福云宫已经派出弟子赶往夏侯家，途中遭遇夏侯云烈手下杀手的埋伏，却不料被前狼月教主慕容雪和无双公主护法叶金红出手相助。啊，就是那日在无双宫夺到云空剑的两人。霍夫人神思飘渺，满腹忧患，又想起了那日在西湖畔所遇的二人，没想到他们最后竟然成为了自己夺云皇剑的最大对手。哼，我绝不会让这些人打乱我的计划。鸳鸯，你先回去，暗中帮助夏侯云城对付夏侯云烈，我稍后就会赶往夏侯家与你会合。是夫人。那么夏侯世宗是否要杀之？霍夫人眉梢轻轻一扬，红锤冷冷一笑，暂时留他一条性命，我还有别的用处。是夫人。鸳鸯行礼退下，飞身又融入暗夜中去。一切仿如从未发生过一般，只有这漆黑的夜色散发出一些耐人寻味的诡异味道。霍夫人用似笑非笑的神情坐在那儿，目光仿佛是看向天边那朦胧的月色，又似乎是穿透了暗夜的云雾，看到了未可知的世界。烛火之下，一条身影被拉得很长很长。小何上前询问，夫人，我们为何不立即动身随鸳鸯同去？霍夫人扬手轻笑，哼，我自然会去，不过不是现在。小何不懂，摇头问他，这是为何？我们还需要一个人，只有等到他， 此战才有胜算。夫人说的此人到底是何方神圣？为何等到他就有胜算了？霍夫人潇洒起身，转身见裙带婆娑，背影如皎月，看着天空那若有似无的一轮暗月，说：“北冥秋红。”他小何不解，连忙问他：“为何夫人要等他？他不是无双宫的公主吗？上次各大门派围剿无双宫，他们无双宫大败，我们为什么还要去找他呢？”哼哼，此人可是个厉害的角色，只要能得到他的帮助，想要对付浮云宫是绰绰有余，夏侯家到时候也是手到擒来。他深知想从慕容雪手里夺到云荒剑，就非北冥秋红不可，他们身上同样留有云荒后人的血，现在能用云荒神剑的人也只有他们两兄弟了。哼，又多了两个自相残杀的兄弟，看来这场好戏会精彩许多。小何看着自信满满的霍夫人，仍旧心有疑虑。可是夫人，此人又凭什么会帮助我们呢？因为我们有同样的目标和敌人。你说的是浮云宫那帮人和狼月教主手中的云荒剑？没错，浮云宫带人灭了他无双宫，慕容雪又夺走了他的云荒神剑，现在给他这个报仇的机会，他何乐而不为？可是夫人，你真要把握北冥秋红会和我们联手吗？就算他真的和我们联手，将来我们又如何从他手中夺回云荒剑呢？小何觉得无论剑落在谁的手里，霍夫人想要夺到都很难。这些人并非区区酒囊饭袋之辈，个个都深谋远虑，令人难测，只怕到时候攀入这趟浑水，便犹如虎穴夺子，要做困兽之斗啊。霍夫人转身妩媚一笑，哼哼，我当然有把握，天下还有不爱美色的男人吗？他妩媚轻柔一笑，一宛若开在早春的花枝，妖娆地拨弄着人心。他心里明白，他的美色可以令他得到很多东西，只要他懂得手段并且稍加利用，任何男人都会拜倒在他石榴裙下。男人这东西不外乎两件事，女人和江山，无论是什么都是欲望的一种表现，只要有欲望就有弱点，只要是有弱点的人就不那么令人害怕。他不是老虎，就算是也只不过是一只充满了欲望的老虎，一只满腹欲望的老虎并不让人害怕。小何，你速速命庄主派人去找那北冥秋红。是夫人。霍庄主按照霍夫人的吩咐，立刻派出人马四处寻找北冥秋红的下落，最终打探到他们的行踪。这一日，四老等人陪同北冥秋红行至一处破庙，大家便在破庙里稍作休息。夜琳琅去为北冥秋红取来泉水，只见他将手中水囊递给北冥秋红，轻声说：“公主，请喝水。”北冥秋红独自坐在破庙外的石阶上，趁着清风爽朗，整理着自己混乱的思绪。他接过夜琳琅递来的水，仰头饮下，然后抹了抹嘴角，惨然一笑，说：“哼，琳琅，今时今日我已不是什么公主了，无双宫已不复存在，你也无需再叫我公主了。 公主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你都是琳琅心中的公主，天涯海角琳琅都会跟随你的。” 他一身斜靠在石柱上，迎着斜阳淡淡一笑，哼， 你又何必如此执着，跟着我受累呢？叶琳琅笑着坐下，然后看着绿光中的云霞说： 公主是想像打发叶金红那样打发我走吗？ 金红，这个名字或许是他心中最深的刺痛吧。对他的感情是不能过多凝视的，因为他害怕自己会把已经冰封好的内心打开，他害怕对一个人的用情会腐蚀自己的内心，更害怕有一天把自己变得模糊，面目全非，忘记了自身身上所背负的命运。二人谈话至此，忽然远处传来一声车辙之声，只见一行人马向他们走来。这荒山岭地之地怎么会无故多出这些人来？四老们立马警觉地起身走出破庙，站在台阶上观看情况。只见来者打着货字旗号，车马未到便有人高声同传： 霍神山庄庄主前来拜访百名大人，请代为通传一声。 大长老风云警惕地看着北冥秋红说： 破神山庄他们来干什么？ 一旁叶琳琅举目瞻望说： 破神山庄素来和无双宫没有什么来往，公主他们此次前来不知道为何。 北冥秋红并不着急来者何意，只是举手示意大家静观其变。琳琅，让他们过来。 是公主。 叶琳琅高声喊道： 请霍庄主下马一见。 其实霍庄主还未等叶琳琅通传，人早已经赶了过来。只见他双手抱拳行礼说： 多谢姑娘。 说完便匆匆进入破庙内，只见庙内为首之人便是北冥秋红，左右云荒四老相伴，气势非凡。霍庄主内心暗自赞叹：天底下竟然还有这等枭雄，此人果然气宇不凡，面目冷如冰川，不见半点神色，真是令人万分难测。立于身旁也不寒而栗起来，这般神威的人物令他在他面前不由有些卑微起来。 在下是霍神山庄庄主，此次前来拜访北冥大人只为一事。 北冥齐红看着他欲言又止，便知他心有过忌，点头说： 不知庄主此次前来所为何事，但说无妨。 是，在下得知北冥大人此次前往云荒帝国，目的是准备夺回那云荒神剑。 四老地利突然冲动地举起手中大刀向霍庄主头上砍去。 你是何人？怎么会知道这么多？ 霍庄主只见此人手中这柄大刀重而锋利，地裂握在手中却收放自如，这刀锋刚刚好就落在自己进步一寸的位置，一股寒意马上随着刀锋爬上了耳后。次老不可冲动。北冥秋红高声喝住地裂。霍庄主虽然知道地裂刺刀只是为了示威已不再杀人，但仍旧不由得被他吓住了。他见地裂听从吩咐地收回手中大刀，才敢动了动身子，然后稍定心神对大家说： 其实我之所以敢贸然前来，完全是为了北冥大人着想，并无恶意。在下从夫人口中得知北冥大人的无双宫被人灭了，而那为首之人便是芙蓉宫公主，现如今此人便关在夏侯家，此仇北冥大人一定要报啊。 哼，如此区区数倍什么时候杀都可以。 北冥秋红不屑地说，在他心里根本没把庄上剑放在眼里。 此刻又怎会为了他而乱了自己的大计？ 霍庄主哈哈一笑， 哈哈，是是，大人说的是，不过还有一个。 北冥青红见庄主故意吊自己胃口，心知此人必定有十足的把握，否则不会如此愚蠢的一再故弄玄虚。他便冷冷陪笑问， 哼，什么人？ 哈哈，慕容雪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。 Thank you. 请你吃饭，你吃饭，你吃饭，总觉得日子过得有一些极端，我想我还是不习惯，从默默无闻到有人喜欢。最近比较烦，比较烦，比较烦，总觉得钞票一点比一点难赚，朋友常常有意无意调侃，我也是人天改名叫张传。最近比较烦，比较烦，比较烦，我看那前方怎么也看不到岸，那个后面还有一半天在追赶，还有写一首皆大欢喜的歌，是越来越难。最近比较烦，比较烦，比较烦，陌生的城市何处有我的期盼，离别了家乡的伙伴，现在的我更觉得孤单。最近比较烦，比较烦，比较烦，女儿说留下六姐的等于十三，我问老段说怎么办，他说基本上这个很难。我最近比较烦，比你烦，也比你烦，我梦见和范岛爱一起晚餐，梦中的餐厅灯光太昏暗，我遍寻不着那蓝色的小料碗。人生总有远的近的麻烦，太太每天嫌我回家太晚，女友妈嫌我长得寒酸，虽然我已每天苦干实干，管他什么天大麻烦，久而久之我会习惯，天下没有不要钱的午餐。发现你说裙子很短，他就买了八千块的耳环，女儿太胖儿子不肯吃饭，这车子太烂银行没有存款，麻烦麻烦麻烦麻烦，我很麻烦，麻烦，麻烦，麻烦。最近比较烦，比较烦，我比较烦，我的头发只剩下从前的一半，唉，每天的工作排得太满，台北的女生有些高不可攀。最近比较烦，比较烦，比较烦，我只是心烦却还没有混乱，你们的关心让我温暖，家是我最甘心的负担。情愿心甘不烦， 不烦， 我不烦， 不烦， 我不烦，我只有一点烦， 不烦， 我不烦， 不烦， 我不烦， 我 不烦， 我真的不烦， 不烦， 不。 以史为镜，通古至今，评书吟歌，1033广播书场 54集。慕容雪，北明秋红还是被庄主说的话给惊了一下。此刻慕容雪不是应该在赶往云荒帝国的路上吗？他怎么可能会去夏侯家呢？帝烈和慕容雪尚有交情，听到这儿也不由一惊，心想那次丁俊中毒也是得慕容雪出手相助，倘若他们不是敌人，或许还能成为朋友，倘若他不是云幻那个女人的儿子，或许一切也不至于走到今天这个地步。他虽不忍心见他兄弟二人相残， 但忠臣不是二主，他只会奉萧罗王后的儿子为王。想到这儿，地烈不由在心底暗自叹息起来。见北明秋红用半信半疑的眼神看着自己，霍庄主连忙说：那慕容雪此刻就在去往夏侯家的路上，据打听他是要和叶金红、秦柯等人去救庄生剑。北明秋红眉头紧锁，沉思着霍庄主所说的话。此人一脸谄媚之态，但所说之话并并非不无可能。想那秦辉和叶金红曾经的关系，此事说来也大有可能。倘若慕容雪真的随同他们去了夏侯家，那么我们赶往云荒帝国不就没有意义了？何不趁此大好机会去夏侯家夺那云荒剑？哼，你凭什么认为我会去？只要慕容雪手中有云荒剑，大人你就一定会去的。大人不用再考虑了，我们一起去夏侯家吧。到时候大人你去让慕容雪夺云荒剑，而我们霍神山中则可以借此机会一举吞并那夏侯家的势力。北明秋红嘴角冷冷一笑，然后点点头说：好。得北明秋红答应，霍庄主满腹欢喜。等霍庄主先行带路时，一旁叶琳琅小声对北明秋红说：公主，此人不简单啊。风云也点点头说：没错，公主，琳琅姑娘说得很对，这个人狼子野心，竟然想借我们这里去吞并夏侯家，看来我们还是要小心为妙。见他二人如此说来，北明青红心中暗自打算起来。据他观察，这个霍庄主并不是什么厉害的角色，但他所说的话却又不得不令人刮目相看，可见城府极深，乃是有一番深谋远虑过的。但不知这些是否真的是出自他的主意，看来这霍庄主背后必定另有高人呢。这江湖之事还是得小心为妙。夏侯家果然如慕容雪所说的机关重重，此人好不容易才躲过那些机关暗道，溜进了大厅内。秦柯与元芳都觉得奇怪，为何慕容雪会对夏侯家的情况如此了解。唯有叶金红明白，因为慕容雪曾经也是夏侯家的一份子，夏侯家早年的机关设计他自然是知道的。大厅内空无一人，几盏微弱的烛火正在静静地燃烧着，灯芯不时发出丝丝的微弱声。大厅的中央摆放着一块洁白无瑕的白老虎皮，老虎皮上面挂着一块紫檀木雕字匾，字匾上雕刻着几句诗词：江湖盛世，五湖鼎沸，煮九州水，笑谈天下，唯我不败。秦柯摇头叹：这夏侯世宗真是个野心勃勃之人，他对江湖的野心竟然毫不掩饰，当初师父真是信错他了。元芳问：秦师兄，师父和师妹被关在地牢里，可是这地牢究竟在哪儿呢？元芳说完，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看向了一旁的慕容雪，只见他仿若灵魂出窍一般的举头看着那大厅前的木雕，眼神空洞，一言不发，神色也变得冷峻起来。叶金红知道他重回故地，心里自然有一番感慨，便柔声问他：我们还是快去救人吧。慕容雪点点头，忽然伸出手指，随手弹出一股纸气，只见那股纸气直接打在了 紫檀木雕字匾上，那木雕字匾一角忽然掉落成为一个斜角。与此同时，大厅内的台阶忽然发出沉闷的响声，只见那台阶下居然有一处暗门，随着纸气触动了木雕上的开关，那台阶自然打开，只见里面又有一道台阶通往地下。大家不由惊叹夏侯家的机关设计，没想到他们会在会客厅的大厅下面设置机关暗道。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，谁也料不到夏侯家会把地牢设在会客的大厅之下。慕容雪用手指指着那台阶通往地下的通道说，这儿就是夏侯家用来囚禁犯人的地牢。秦柯诧异，地牢入口如此隐蔽，你怎么会知道？他又怎会不知道呢？自己的母亲曾经就被夏侯家关在这里过，那些年少阴霾的记忆是他怎么也磨灭不去的。当年那个弱小的孩子又如何有能力去阻止母亲受的苦难？他只能不停地拍打着牢房的门，叫唤里面的母亲，一次次呼唤着把娘亲还给我，把娘亲还给我。父亲看得不耐烦了，就一脚把他踢开，让孤小的他独自留在地牢里。等所有人都离开了，暗道的门也关上了，地牢里就剩下他和牢房内的母亲。隔着那扇牢门，母亲有虚弱的声音温柔地问他，雪儿，你害怕吗？他总是摇头说不怕，然后独自一个人坚强地面对这片黑暗而绝望的世界。虽然周围的世界都是冰冷的黑暗的，但能和母亲在一起，哪怕是待在地牢里，他也是开心的。往事如昨，不过今日的慕容雪已经今非昔比。虽然他不愿踏足这个伤心地，但他还是来了。慕容雪侧脸看了看秦柯，并不回答他的话，而是冷冷地说，你觉得知道这些重要还是救人重要？秦柯自知此人性情冷僻，便也不好再问，心想慕容雪看在叶惊鸿的面上，救人本意应该不假，也只好信任的点点头，随他走入地下室时去。四人入到地下室室内，只觉一股阴冷立即袭来，那时是四周的石壁一片冰冷，里面涌到空无一人。慕容雪高举手中火把，带领大家继续前进。此刻那大厅上掉下一角的木雕字匾又自动地弹了回去，台阶上的入口重新轰的一声封上，宛如从未有人来过一般。四人继续前进，只见石室的尽头有几间牢房，看来夏侯家就是在此囚禁犯人的。秦柯敲了敲其中一间牢房，轻声唤道，小师妹，小师妹。几度昏睡过去的庄梦蝶突然听到耳畔有人在呼唤自己的名字，他以为这是梦境，但仔细一听，果然是秦师兄在呼唤自己的名字，小师妹，小师妹。这熟悉而亲切的声音又再一次呼唤着他，他梦见自己又回到了从前，在野花盛开的山坡嬉戏，心无烦忧，而他的秦师兄就站在他的眼前。想到这儿，眼泪不由婆娑而至，情不自禁的喃喃自语，秦师兄。严芳爬在牢门外仔细倾听，忽然欣喜地对大家说，是小师妹的声音，真的是小师妹啊，小师妹在里面啊。 他欣喜的几乎要流出眼泪来，满是希望的看着大家。叶金红点点头，然后看着牢门说： 如果梦蝶真的被关在里面，估计浮云公主也关在其中一间牢房里。 云峰点点头，用力拍打着另一间牢房的门，大叫： 师父师父，云峰来救你了。 云峰，是云峰。 此时的庄上剑身体被毒药侵蚀，因为无法自行运功调息，身体感到越来越弱。本来隐约听到动静，还以为是夏侯云烈那狗贼又来了，可仔细一听，居然是自己的三弟子元芳在叫，便满心欢喜地答应着他： 元芳，真的是你吗？为师在这儿，在这儿啊。 庄上见此刻的心情真是百感交集。起初因元芳执意要背离浮云宫而生气伤神，现如今自己身处危境却能得到元芳的搭救，想到这儿，内心情绪已是一塌糊涂，又是感激又是欣慰。手持之后的庄上剑再也忍不住，一行老泪今日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。一直都怪自己的弟子不争气，原来最不争气的竟然会是自己。在此刻，慕容雪已经用内力震开了地牢的牢门，秦柯才冲进去，就听到庄梦蝶大声惨叫： 秦师兄不要进来。 虽不知为何，却在昏暗中见到牢房内的梦蝶衣服破损，身上肌肤隐约可见。就在这一瞬间，秦柯脑子一片空白，连忙闭上双眼，他似乎已经明白发生了什么。被侮辱的庄梦蝶此刻只想一头撞死在牢房内。见秦柯转身愤怒地一拳打在石壁上，喃喃自语： 小师妹对不起。 听秦柯说这话，庄梦蝶心中的痛楚愈发剧烈，强忍着的眼泪也顺着眼角流出，满是伤心地抽泣起来。夜金红剑里面庄梦蝶蜷缩在角落里，手脚上都带着铁链，身上衣服被拉扯得破碎，他颤抖着肩用力拉拢着身上的衣裳，想要遮住露在外面的身体。叶金红心中不忍地摇摇头，如今的梦蝶变成这样是他不愿看到的，还记得他大婚前那份喜悦，现如今就像个受了惊吓的小鹿不知所措。叶金红连忙脱去身上的黑色斗篷为他穿上，然后举起手中长剑劈开了那捆住他手脚的铁链，扶起他站了起来。 秦师兄。 庄梦蝶含着眼泪叫着秦柯。秦柯回过身去，见他浅浅一笑，人已是虚弱的再度昏了过去。 梦蝶梦蝶，师父，我们快带小师妹离开这个鬼地方吧。 元峰搀扶着庄上剑说。庄上剑点点头，却见眼前的慕容雪，便惊讶地说： 慕容雪。 秦柯抱起昏倒过去的庄上蝶，看着庄上剑说： 师父，这次都会有慕容少侠的帮忙，否则单凭弟子等人的能力恐怕无法轻易闯入夏侯家救你。 原来如此。 庄上剑点点头，用布满血丝满是沧桑的眼神看着慕容雪，内心百般滋味无法言说，只是无力地朝他点头致谢。在慕容雪看来，眼前的庄上剑已经苍老了许多，满头白发，双眼浑浊，虚弱无力的神态已无了当年的锐气，一个人竟然能一瞬之间就苍老了这么多。慕容雪心想，像庄上剑那样心高气傲的人，如今却要沦落到需要外人帮助， 耐心塑造起来的那份自负应该是无法承受的，失去尊严的那种痛楚应该是无法言说的。这次的营救行动由于有慕容雪的帮忙，大家很顺利的便把人带了出来。大家救出了庄家妇女，便速速从地牢里逃了出来。眼前四周仍旧一片安宁。叶金红高兴地说， 看来我们并没有被人发现。 慕容雪突然神色肃穆，双眼向四周看了看，然后说， 大家还是小心为妙，此处格局精妙，变化多端。 云峰不解地向四周看去，只有两排石头灯柱燃着幽幽光芒，并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地方啊。 叶金红劝慕容雪如此说，自知不能大意，一手握住剑鞘，一手握着剑柄，随时准备拔剑迎着。 正当大家环顾四周不知所措时，突然有人触到了机关，眼前有两排石柱突然互相移位，排出十二星宿阵法，里外共二十四座石柱灯将几人团团围住。秦柯抱着庄梦蝶向四周看了看，问发生了什么事。 叶金红看着这怪异的阵法赞叹着说， 此乃是根据十二星宿排位排列而成，但精妙之处切在一式两个十二星宿重叠而成，变化多端，令人防不胜防。 他的话才说到这儿，二十四座灯柱忽然又变换了位置，开始错乱地围绕着他们转动，让人看得眼花缭乱，一时之间也猜不出破解之法来。 这该怎么办？ 叶金红死死盯住那些灯柱，忙问身边的慕容雪。 慕容雪摇头，这些机关是后来才建的，要如何破解他一时之间还不得而知。几人就这样活活被困在二十四宿阵法内无法冲破。突然有人打着灯笼过来，见有人夜闯夏侯家，连忙大叫， 什么人竟敢私闯夏侯家禁地。 说话的人是妙娟，听到妙娟的叫嚷声，夏侯家的人都赶了来。夏侯云城定眼看着十二星宿阵法内的几人，突然哈哈大笑， 呵呵，没想到浮云宫的人果然来救人。 夏侯云烈看见慕容雪拔出背后包裹着的云荒神剑，连忙大叫， 大哥担心他是云荒剑。 夏侯云城会意的点点头，还没等慕容雪拔出剑来，就启动了十二星宿阵法下的机关。只见困在阵内的六人突然感到脚下地块在移动，只见那地块突然分成六块向四周索取，六人身上重心不稳，都掉入陷阱当中去。当六人掉下去后，十二星宿阵法又回归了原来的模样，那些貌似普通的石柱灯柱又移回了原样。掉入陷阱内的慕容雪等人都被重重地摔落在地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。 走过那条 有阳光，把欢笑和悲伤都洗得大伤。他每天都打扫自己心房，永远在期待梦境有天出现。当爱情走过那个叫做夏日的街，他隐隐约约听见心中的狂野。当爱情走过没有留下任何时间，他闭上双眼就像一个寂静的春天。 次我想见到你就要飞，无论地球上哪一角，我一天就到。远飞的原因不外乎时间太少，你想拥有我每一秒，你今天就要。